用消暑的秘诀 啊，我好像在前两期节目说过哈，我比较像喜欢吃西瓜，所以我家在夏天这个两三个月当中，这西瓜是不断的，对，常备的。 其实韩国的西瓜价格是挺贵的。 对，挺贵的，但夏天还可以，然后你去到那种集市那种市场买的 啊，传统市场。不是2万人民币啊。 2万韩币，对，100多块钱吧。 对，100多块钱，所以还是挺贵的。 对，传统市场是13500左右，对，就能买到。 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丽华就是有钱人。 有钱人我就会在大型超市买了，我会专门到传统市场。我们朴主播是不是也讨厌热？那你一般怎么去？对， 就是吹的空调，虽然不环保，但是没有办法，我实在是太受不了了，这个热啊。 没错。 那如果说在一个没有空调的环境呢？ 哦，这个不要想象了。 好吧，那我们就把 这 话题跳过去。 对，其实韩国这个洗浴文化是非常非常发达的。 对对。 那非常有趣的是，可能每个人都会这样哈，进到这个刚进到这个水池。 对的人觉得，哎，西瓜它不是凉快的意思吗？怎么进到热水里还凉快呢？其实还有一个意思，就是非常的爽，非常的舒服。 是，也就是说身子舒展开了，就是很舒服的这个意思嘛。那除了可以泡这个一般的这个韩国的这个浴池哈，除了可以泡热水澡之外，避暑之外呢，韩国一般人都会去吃。吃鸡参鸡汤， 对对对， 一般国内就说鸡会上火嘛，对，一般都不会在夏天吃的， 哦，我还不知道鸡肉会导致。 反正我小时候是我的父母，就是我的奶奶啊、爷爷都说， 对啊， 鸡肉会上火。 对，我们可能夏天更多喝的是绿豆汤， 对、啊， 这种比较清淡的，而且去火的这样的。但是在韩国你会发现，夏天三伏天的时候，每一家参鸡汤都是超级火爆。 对对对。 那在韩国有一个习俗，就是三伏天儿啊、吃参鸡。话题，但是我们一直在吃上面，好像。脱离不了 吃俩吃 话题了。我们今天这个以热制热的方法不是吃参鸡汤啊， 对， 而是去，其实跟刚刚的这个泡澡堂差不多，但是去泡温泉。 是的，那今天就要带大家去位于京畿道的著名温泉区了，也叫温泉浴场嘛。 对， 在韩国全国有很多。 有代表性的几个地方，可是有的人可能先皱眉头了啊，一边是扇扇子一边皱眉头啊，这大热天了我还去泡温泉啊，但是呢不要把这泡温泉想的那么的燥热。 对， 在韩国呢有这样的一种文化了，我觉得下面要介绍这个就是水上乐园型的这个 位于利川的利川温泉乐园，对，那这里是可以一年四季享受温泉浴的温泉度假村，在这里可以玩一般水上乐园所提供的一些玩水项目，同时呢还能去享受各种各样的温泉和桑拿， 也就是说冷热之间你可以转换一下， 对对， 又可以做做血管操，让皮肤变得更加的有弹性， 没错， 然后呢你也可以太热了你就去就泡下冷水， 没错，这项目特别多， 对，其实利川这个地方好像自古以来就是以温泉而闻名啊，有很多的温泉，那刚提到这个温泉的乐园呢更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地方，它就是利用这个温泉啊来进行一些比如说 对，那先介绍一下啊，利川这个地区是从朝鲜世宗时期开始就有温泉水冒出来的一些地方哈。 嗯， 那特别是因为这个地区的水是富含很多的钠成分，就是、 啊、 对钠嘛，对治疗各种皮肤疾病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 嗯， 那同时呢还能有效的预防一些神经痛啊，还有助于皮肤美容。 哦， 对，那这个利川的温泉的地区呢是有很多的室内和室外的一些温泉区的， 嗯， 还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温泉池。 嗯， 那在这里使用的水100%都是天然的温泉水， 啊，不是这个富含钠的话就往里面加很多盐啊 当然 不 是了，对这里特别是有一个泳池叫 Body Pool， 刚才也介绍过哈。 嗯， Body Pool 的这个区域呢这里的水流压力非常大，所以具有按摩自然按摩的效果。 哦， 对，到这个区的 大家去到这个韩国的洗浴中心就会发现真的是这样的，它这个池有好多种。 嗯， 然后也有像刚这种有水流冲出来的。 对 啊，你就会发现好像更大叔更多一些吧，他只要霸占这个地方了他就不离开了， 不走了。对，特别舒服。 对，女孩子可能会觉得这个有点疼吧。 对对 对 对， 但是大叔们非常喜欢。滑梯这样的冲浪这样的地方， 对 那我们介绍几个吧。 好吧，那除了这些温泉还有一些泡温泉的地方之外呢，还有水上乐园的一些设施哈。 嗯， 有个叫 Dragon Slide 的一个设施，对，是从大概从7米高的地方就是滑下来。 嗯， 以非常非常快的速度滑下来。它是因为大家都是穿着薄薄的泳衣嘛， 对对对， 水桶， 嗯， 就是， 啊， 对，把一桶水就是 浇下来 的一个设施，特别好。 对，这个是消暑的利器。 对，你知道这一桶水大概有多重吗？ 多重？嗯，这个桶倒是挺大，估计怎么也得得挺多。 对，1吨左右。我看完这个数字我就吓一跳， 哦， 我没觉得有1吨的水啊。 如果你要用几升几升这样的话，可能感觉不到这个它的这个量多。 对，啊，对， 把它化成重量单位的话，真的是哇。 对，有感觉就是一下子那感觉就来了，到底有多多？ 1吨水砸到自己的头上，会不会砸晕呢？ 是，就是因为，对，面积比较 对。 对，露天的浴场， 哦， 因为这里365天都会有温水， 嗯， 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享受一些水上娱乐， 很好。 嗯，然后还有提供各种各样的一些小吃。 嗯， 我先给大家介绍几个哈。有一个是塞汤，塞汤就是米，塞是米的意思， 嗯， 就是米露，像米露的一个汤。然后还有马根里汤，马根里， 哦，米酒吗？ 对，米酒汤，还有无忧汤， 哦， 牛奶。 哦，这个好哎， 啊，对，非常好。 嗯， 还有啤酒汤， 哦， 还有蜂蜜汤，还有柚子汤，还有草莓汤等等。牛奶， 一看就是女孩子啊！我倒是对这啤酒池子也感兴趣， 啤酒和米酒等等， 里面真的是有啤酒成分 啊， 哦！ 是的， 是 的，对对对。 哦， 嗯，那据研究是这些都是对皮肤健康是有帮助的嘛？哦，对，嗯，所以有各种各样的汤， 很好啊， 嗯， 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是， 这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这个 Dr. Fish 体验 啊，这个很有意思，嗯， 是什么呢？ 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变得更加健康的话， 嗯， 可以去这个 Dr. Fish 医生鱼的一个区域。 嗯， 那在温泉水中，它是一个在温泉水中栖息的一些鱼类。那温泉鱼疗， 啊， 温泉鱼疗是在医学界中唯一一个被赋予医生鱼称号的这个鱼种。 嗯， 有皮肤 弄下去。 我们在很多的足浴馆会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小鱼。 没错没错、 嗯、 对，可能稍稍会有一点就是稍稍会有一点就是 我觉得很痒 痒，对，痒痛痒痛那种感觉。嗯，但是 你泡过吗？ 我没有没有，但这边是这么介绍的，我感觉挺有点害怕。 我泡过，所以我知道很痒 啊。就冲过来了啊！天哪， 有密集恐惧症的朋友可能会 啊受不了哈、啊。 但是他会把你的脚上的一些 角质， 对，细微的这样的地方。 单付费的，但费也不是很多、 嗯啊、 对对对 啊，接下来呢可能就是真正的要体验去单纯的泡温泉的一个地方了。 对，那接下来要为大家介绍的就是丽岩温泉。的温泉，丽岩温泉、 嗯、 然后呢在丽岩温泉还有一些专门的桑拿设施和洗浴设施是分开的、 嗯、 这里的所有的温泉水是从地下700米当中提取的温泉水、 哦、地下温泉水应该是更加无污染更加的纯天然。 嗯，没错、 哦、 还有这露天的温泉、 嗯、 还有就是对炭火的那个桑拿室等等都有 啊，这个挺好的、 嗯、 啊，所以很多的这个外国朋友好像中国朋友特别喜欢这样的一些这个炭火的呀，或者是松树的这种 对、 桑拿室， 对、 啊，嗯， 算是有特点的。 对， 嗯， 这里有个题外话，我们也知道这个为什么找那来到这里的话，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第一件事就是去换这个 桑拿 服。 对，没错， 对，这个大大的非常宽松，换完了以后就是进去蒸一蒸，这是第一步吧？ 没错，这是第一步。首先去他会给你专门的桑拿服、 嗯， 你换完之后呢，先去这个蒸一蒸。 嗯、 刚。帮助把我们皮肤上的一些重金属啊还有一些废物啊还有一些杂质它会通过汗给它排出到体外、 嗯、 所以对于促进新陈代 谢喝的就是我们泡汤的时候的确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对、 嗯、 对。 而且这里呢也分了几个不同的区域啊， 没错， 而且也可以有一些喝到传统 然后就是对热、嗯、 对对对 不是很对不是很敏感的人可以进去泡一泡、嗯、也是非常好的。然后呢还有就是专门卖一些韩国特有的传统饮食的 对啊、 嗯、 所以一定要去这里去感受一下啊、 嗯、 那除了这个以外好像这里也可以做这个足疗 对 足浴是吧 足浴对、 嗯、 那在桑拿房蒸完汗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所以在室内的这个浴场和室外的露天场也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桑拿房，种类也是非常、 嗯、 非常多的。 这项活动， 嗯， 因为大部分韩国朋友呢，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到这里去泡汤、 嗯、 或者是汗蒸， 嗯， 里面也有一些休息的设施。 还有， 搞不好会有一些这个节目组 对 说 对、 哦、 正好访问你 啊，碰到这个韩流明星是不是又 A 转了？ 是 啊，这是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地方。